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阵风7级左右，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有阵风7级左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防范侧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晚上好，现在大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今夜思雨时》节目和大家分享探讨各种生活中的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听友可以提出咨询，我们在节目中来分享来解答。大家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这是我们每天节目的内容。每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22点播出， FM 107.3AM 1026是我们的广播频率，您也可以下载一些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 APP， 手机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听 FM 可以找到今夜思雨时，方便您的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那么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像现在我就会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一些听友和网友发送给我们的各类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一位姑娘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男朋友条件挺好的，我很爱他。我男朋友呢是属于学历也比较好，人品也还不错的。但是呢，我男朋友前一段时间对我提出要结婚这件事情，我就犹豫了。为什么会犹豫呢？主要就是因为他的家庭。我的父母是那种踏踏实实、勤勤恳恳过日子的老实人，但是他的父母呢，是属于那种特别厉害的人，比如说和邻居吵架呀，比如说总是为争得自己的利益和对别人有一点攻击性啊，和他们的亲戚也不和啊。而且呢，他的父母啊特别偏爱他哥哥，他哥哥无所事事，东游西逛，借了不少外债，这些年他还经常给他哥哥还账。我很爱他，但是我不爱他的父母，我也不爱他的哥哥。我想一旦结婚了，那就变成一家人了。变成一家人，人家不是说嫁给一个人就等于嫁给了一家人吗？我不愿意嫁给这样一家人，可是我又很爱他，我该怎么办？我也恨不能有一种方法能够把他和他的家庭隔离，但是我知道好像很难做到哈。可是因为没有答应嫁给他这件事情，他受伤受挫，我也害怕因此我会失去他，毕竟他不能完全明白我的心理状态，而且这些话我还不能够直接对他说，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嗯，就是他刚才还说，没法爱他哥哥，爱他父母，不用爱那个，不用爱哈。但是，嫁给一个人就是嫁给一家人，这也是网上的一些鸡汤语言。 对呀、 不要全信的、网上这种语言很多。 什么月薪三万和三千，你到底跟人差在哪儿？ 对， 差多了，还是对的。但是呢，确实是嫁给一个人，你肯定要跟他的家人产生关系。 对， 这里边的核心就是你是否跟你的先生能够在婚后建立这种联盟。 嗯， 来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嗯， 建立联盟，你们自然就会有界限，就是有些管到什么程度，然后对方家里那些事情是否能够对你产生影响，多大的影响，这个都取决于你跟你先生建立的这个联盟。 嗯， 很多人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呢，就是完全把它当成问题，并且把它完全当成先生一方的问题，而且认为这是先生带来的问题。 嗯， 啊，就是你带着这个问题来的，这个很讨厌。 嗯， 啊，希望找一个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找不着。 嗯， 就是没有 A 问题，肯定还有 B 问题。啊，你不解决 A 问题，你就解决 B 问题。你可能真的什么问题都没有，但你又不是那么爱这个男的，啊，你那么爱这个男的，他也没问题，但他又不一定爱你。 嗯， 所以没有完美的， 嗯， 啊，挺好的。然后跟你先生可以聊，不是不能聊，以担忧的方式去聊， 哦， 啊，探讨的方式，担忧，表达你的担忧，不去做任何的就是评价呀，或者是什么诋毁的这些东西。 嗯，也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观察，你看到的他家里的一些情况，你可以告诉他，是吗？ 对，你说我会有一种担心嘛。 嗯， 对吧，我甚至我有点害怕嘛。 嗯， 这时候男人就会有保护欲， 就会他就会替你想出解决办法来。 没错， 是吗？ 没错。好多女的错在哪儿呢，就是你看你们家那个谁谁谁，你看你父母那种啊乌烟瘴气那种，恨不得撸起袖子就要跟人干的那种样子，那怎么弄？你说结婚之后他们烦不烦？ 嗯， 完那就 那你就对方就会站在你的对立一面。 没错， 对方本来原本对自己的父母也可能并不是那么认可的，但是对方可能就会说我爸妈怎么了， 对对对， 对吧， 对， 我爸妈招你惹你了， 对对对， 他们又没有撸起袖子和你干。 没错没错 就可能变成这样了。 没错， 但是你要换个语气，你可能会说我确实是有点害怕和担心啊，他们挺厉害的， 对， 我爸妈嗯，他们都从来没有这样的。那有的时候要万一起矛盾，我有点害怕。他们那么厉害，我也说不过呀。 没错没错， 是吧？ 对，这时候男的自然就说：“哎，其实不用担心啊， 啊， 怎么， 我会站在你这边的。” 哎，对对对，所以 我们不就是要这个效果吗？ 没错，不就达到目的了吗？ 对， 啊，就可以了。 嗯，就是看来，那么董老师啊， 嗯， 这个刚才您也说了，那句话是个鸡汤话哈， 嗯， 嫁给一个人就是嫁给一家人。 嗯， 但是这句话，他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那么我们该怎么看这句话呢？我们在选择嫁一个人或者娶一个人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会发现他的背后，他的那一家人，比如说他亲戚关系复杂， 嗯， 比如说他家里边有外债， 嗯 嗯，比如说他家里边这个和我家里边的生活习惯， 嗯， 生活观念完全都不同， 对， 那你看看周遭很多人，包括咱们节目里解答的很多问题，不都是这样引发来了矛盾吗？ 嗯， 我嫁给你的时候你很好， 嗯， 没问题， 嗯， 但是你后面带的那一大家子人， 嗯， 最后都气势汹汹的扑到了我的面前， 嗯， 我该怎么办啊？ 对， 我们都会有这种担心啊。 对，这担心很正常，在咱们这儿也挺常见的， 嗯， 三代一锅粥煮不出个豆来， 嗯， 全混在一起， 对， 然后这个有两个专业的词对解决这个问题就很有指导性， 嗯， 一个叫分化， 嗯， 就是你要看看这个男的是不是在他的家庭里边真的是分化出来了，他是个独立的存在，而不是受家里控制， 嗯， 就是我见过很多人结婚也是为家里， 嗯， 生孩子也是为家里，生二胎也是为家里，生完二胎之后哗舒了一口气，说行了，我可以为自己了。 嗯， 当他开始为自己的时候，他发现生活所有的棋都下错了，他根本没有子儿可走了，他只能要离开棋盘。 嗯， 那就出问题了。 嗯， 所以第一个叫分化，看看这个男人是不是足够独立。这个当然有一些可观察的指标哈。 嗯， 经济上、思想上、跟家人的互动上，在你面前怎么去谈家里的事情？ 啊， 他谈起的家里的事情是一脸无奈和哀怨呢？ 嗯， 还是带有一定的理解和独立的这种见识呢，这是不一样的。 哦， 啊，比如说有一些男性就比较成熟，谈到家里的问题的时候，他能让你感觉出来， 嗯， 啊，就你感觉他是从家里的问题抽身出来了， 嗯， 啊，但是他并不否定和排斥家里有这个问题， 嗯， 啊，他这就可以。 他可能会比较成熟和理性的去面对以后和他家庭发生关系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就这是第一个叫分化出来， 嗯， 第二就是联盟， 嗯。 夫妻一定要建立夫妻联盟，建立完夫妻联盟之后，所有的问题是两个人一块面对， 嗯， 而不是说这是你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这样的话，两个人可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至于被问题给割裂开。 对，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门当户对和价值观， 重要吧， 嗯， 不是不重要，在你个体不足够独立和强大的时候，一切都很重要。 嗯， 当你个体足够的独立跟强大的时候，这些可能都不重要。 对， 价值观不一致可以扯证。 嗯， 都不一定是非得价值观一致了才能去扯证。 对， 你价值观一致，可能到最后导致了你俩是无趣的。 嗯， 所以婚姻当中我个人也比较鼓励多样性的概念。 嗯 啊，但是并不意味着你不进步。那你在那个多样性面就方差大嘛，你俩之间的差异大嘛。 嗯、对， 这个其实会给你们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 嗯， 和动能、嗯。你如果喜欢上这种不稳定性和动能，那你们的婚姻其实很有动力的一段关系， 嗯 啊。如果方差很小，你们俩都哪儿都差不多，你没几年你就没劲儿了， 嗯， 你就觉得没意思了，啊。所以这种不一致啊，价值观不一致，各种不一致，我觉得不是真正让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的原因。真正让两个人不能走在一起的原因是结婚之后就停滞，就是在婚姻这部分不长了， 嗯 啊，就去消耗过去的东西，甚至往回长， 嗯， 就是没结婚的时候还是往前发展的， 嗯， 结婚之后往回长、嗯，什么叫往回长呢？就是越过越像自己原来的那个家庭， 嗯， 这就是往回长， 嗯， 那就会出问题。 哦， 嗯， 好，弄清楚这些了，即便是对方真的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家庭， 嗯， 我们也就不怕了。 对对对，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 嗯， 老公出轨了，现在呢，老公是在出轨那种比较热烈的时候， 嗯， 我呢，因为他出轨，也学习了一些东西， 嗯， 那我也想知道在什么样的时间能够挽回他。嗯、我当然还是希望挽回他的，因为我们有两个孩子， 嗯， 我们的老二才只有一岁多，他现在出轨的那个对象呢，我已经弄得比较明白了。我老公呢是那种事业有成的人，特别是因为他父母一直都在经商，所以家底儿很好。我老公也是在他父母的底子上开始经商的，所以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很大，那么很多人也都知道我老公和他父母是一个家族企业。这个小三呢，也应该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接近我老公的，因为我从别人那儿也打听到，那我自己也观察到，这个小三真的是属于那种为了钱去靠近他的。这一点我跟我老公都已经说明白了，特别是我跟公公婆婆也已经谈到了这一点，我公公婆婆也是认同的。我公公婆婆，特别是婆婆是站在我这边的，坚决说不会让那个人进门的，毕竟我给他们生了两个孙子。那么我也向我老公提到这一点了，但是我现在发现我老公似乎是在那种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他怎么也不相信对方是为了钱，他觉得对方就是为他好，他甚至还和我来商量，让我能够给他长长的一段时间和平相处。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在什么样的机会能把他拉回来呢？我看了一些这样的文章和分析，说是应该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把他拉回来，能让他看清对方的真面目。 嗯， 这个时机什么时候能到来呢？ 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机呢？这对人要求未免太高了，你知道吗？这个真的是没法去找这个合适的时机。而且天底下第一关系啊，是男女恋爱的关系， 嗯， 这是排第一位的。 嗯， 所以你不管你原来是夫妻，夫妻到最后你如果没有爱的东西在里边，没有恋爱的那个激情在里边的时候，他也是排第二位的，因为他倾向于亲情。 嗯 啊，所以排地位的第一位的永远是恋爱关系。当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特别是在这种热恋迷幻期的时候，你所有的东西它都是火上浇油。你想那边火烧这么旺，你这边倒点水火会更旺，所以没有意义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说这个现实情况。 嗯， 那作为这女性，那么该怎么办呢？ 嗯， 这时候你要注意一点，你可别把这个男性给孤立出去，也不要去贬低这个男性的一些道德品质问题，并不是说他导致道德品质真的没有问题哈，你至少不要去贬低。但是这个对这个女性来讲有难度哈，因为这个时候去拉拢，去加引号的结派，还有去攻击这个男性的道德品质，可能会让自己舒服一点。但是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就是反正我就是这样了， 嗯， 你说我这样，那我就这样给你看， 我不但这样给你看，我还能说出你的一千个不好， 嗯， 用你这一千个不好来支撑我之所以有外头这件事儿的那个原因。 对 啊，对吧，这就等于形成了排斥力。 对 对，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就是痛苦啊，先去痛苦， 嗯， 这个很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哀伤， 嗯， 一定要接受这个痛苦，因为这时候女性被深深挫败了。 对呀、 啊，觉得自己不如外头那个人， 嗯， 觉得自己没有吸引力了， 嗯， 觉得没有自己没有价值了。这时候难道不该痛苦吗？一定该痛苦。 嗯， 你如果不去把这个痛苦释放出来，你就会做出很多的不利于关系的行为。 嗯， 啊，那岂不是到最后结果上就得不偿失了？那怎么释放这个痛苦呢？你找闺蜜，找咨询师，反正是， 对， 嗯，找一些人， 就是要把痛苦释放出来。 哎，释放出来。 嗯，她去找婆婆了。 找婆婆意义不大。 嗯 嗯，找婆婆算拉拢。 嗯 嗯，你释放出来之后。然后你才可能产生建设性的行为，在产生建设性行为之后，你一定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从序位上， 嗯， 你比小三儿出现的时间早， 对呀、 啊，你占优势了， 对、啊，还生了两个儿子呢。 哦，就是啊，这对某些地方的人很在意这个东西的。 嗯， 第二个在位置上， 嗯， 你是正位， 对， 外头那个是偏位， 对， 你只要保住这两个不变，基本上你是最后可以赢的。 嗯， 好多时候这种跟小三儿之间的战争啊，把自己这个序位优势给丢掉了，啊，把自己的这种本来别人还可以来同情你的啊，但是你把同情也丢掉了， 怎么弄的呢？怎么给丢了呢？ 还是 正位啊，还是先来的呀？ 就是在那个痛苦期的时候 啊， 没把哀伤释放出来， 啊， 他如果不释放哀伤，他会产生很多乱七八糟的什么攻击行为、诋毁行为、破坏行为，这个行为只要是让你这么一搞乱了，你就不占优势了。 嗯 啊，别人可能就会觉得，你看，哎呦，真是， 难怪她老公出轨呢。你看她怎么闹成这个样子啊？ 对对对， 这么厉害啊？ 对对对， 这么这个啊、不懂得识大体啊，就是可能会变成这样了。 样， 就是你本来你是受害者，结果最后你反倒变成了在别人眼中不占理的那一方了。 对对对，因为一恐惧啊，就是一恐惧一焦虑，那个位置就丢掉了。 嗯， 你不恐惧不焦虑的时候，站在那个位置上，你可以尽情的悲伤。 嗯， 那是该有的情绪。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回避这种痛啊，因为很难受啊，所以我们把它变成攻击性。 对， 变成破坏行为。 对， 哎，所以这时候那个，你想正常的那个位置上应该是忧伤的， 嗯， 对吧？然后你把它变成攻击和破坏行为，你就离开那个位置了。你离开那个位置，别人才有可能进到那个 位置上。 位置啊， 嗯， 当然我们也是属于，就跟那个朋友建议他要瞅准时机一样， 嗯， 我们也属于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那活儿， 嗯， 但是没有办法，这腰疼还只能你自己去疼， 嗯， 啊，你就别回避他就行了， 嗯， 啊，大概也只能如此。 好， 嗯，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说，我今年23岁，我喜欢的这个女生呢今年是33岁，家里边的亲戚她都见过了，我父母我也带她都见过了，而且呢我父母还算是同意吧，第一是因为她长得年轻，第二呢我没有对父母真实的说出她的年龄。我的女朋友工作很好，个人条件也是不错的，而且呢自己也有房子等等这些。我父母呢还都觉得我寻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女生，但是因为没有和父母说实话这件事情呢，我的女朋友就介意了。她说如果我不介意我跟她的年龄差，我是应该实话实说的，如果我这样隐瞒的话，那说明我是介意的。其实我并不介意，我只是不想多事儿。我觉得如果告诉了我父母，我父母不一定能够理解，所以呢不告诉我父母完全是权宜之计呀。但是女朋友在这件事上就很较真儿，本来是个性格很开朗的人，最近一直为这件事情跟我不高兴，我该怎么办呢？ 这只能说明那女孩子介意， 嗯， 对吧？男孩可能还真没介意 哦， 可能真是觉得就是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反正这就民不举官不究的，谁也不知道就过去了。 嗯， 反正女朋友长得也年轻， 嗯， 对吧？这个等两个人在一起久了，谁还关注你这些东西吗？ 嗯， 没人关注了哈。但是女孩子可能真的自己介意了，因为她处在劣势， 嗯， 她处在年龄劣势，她会有很多担忧。那么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公之于众呢？其实对女孩子来讲，心里也是一种保障。 嗯， 啊，就跟结婚要让别人看见一样， 嗯， 证明他是我的，他是我的嘛，啊， 嗯， 类似于这个，所以核心是这个女孩子对这个事儿介意，并且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这个男生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不要纠结在说不说，是不是因为没说他生气，不要纠结在这儿，往下走一层， 嗯， 纠结在其实他的女朋友因为年龄问题跟他在一起，还是有一些没有安全感的， 对， 啊，你去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了。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同居了4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之前呢，我和男朋友谈恋爱谈了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出于各种考虑吧，也是因为相互之间有点离不开，另外也是出于生活成本的考虑，我们就同居了。我觉得同居的那种生活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回到家，我们俩一起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我们一块儿去买菜做饭，享受那种小家庭的生活。但是发现同居之后不是这样的，他依然是拿同居的家当做他单身宿舍一般，而且呢动不动就是叫个外卖吧，或者呢就是在家里边自己一个人在玩，不搭理我，不做家务事情，想和他一起做顿饭这是很难的事儿。我也因为这个和他吵起来，但是他告诉我说他从来都没有想过在家的生活是我描述的那个样子。他说他还是很喜欢自在的，同居无非就是两个人住在一起。但是我想象的同居就应该是未来的结婚以后的生活模式啊。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以后结婚之后他会不会也是如此呢？我和他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告诉我说结了婚也许就不同了吧。他认为同居和结婚是不一样的。我该怎么理解男生认为的同居和结婚是不一样呢？ 嗯，这每个人不一样，你这个没法有通用的理解啊。结了婚之后可能在角色上会有真正的转变吧。 嗯， 因为结婚会经历一个仪式。 啊，嗯， 有些人对仪式是比较敏感的。啊，结婚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真的是一个丈夫。但是这里边我想说的是，期望不是有错。但是过多的期望可真是杀死两个人关系的一把利剑，你期望的时候，如果对方不如你期望的，你就受挫，受挫就各种闹，这是一个。如果对方完全如你期望的那样，他如果真是那样就无所谓了，两个人真的是情投意合，如果他不是你期望的那样，他为了你改成那样，早晚也出事儿，他就好像木偶一样被你这么瞪着走嘛，为了讨你开心嘛，所以我觉得在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尽量的把期望收回来，把自由还回去，我觉得这个可能才是相处的关键吧。你是否尊重他现实现阶段这个状态，还是说玩了命的要改变他，当然如果我们说完全尊重对方一种存在的状态，在这个状态里去生活，可能很多人会骂我，对吧，就是那怎么会可能是这样的。所以它里边是有一个办法的，这个办法有一个过程，就是接受参与改变，那个改变还得加个引号，这个改变是共同有了一些交集了，也就如此。接受是什么？你要先接受他目前的状态和想法，第二个你适当的参与到他现在的活动当中去，他坐那玩游戏你也玩会游戏，互相参与，或者他干点什么你也干点什么，这就叫参与。有了这个参与，有了共同的东西，才有可能带来后边的那个改变。但我们有时候就着急嘛，就希望像把对方当什么呀，其实就当那个木偶，我希望你是这样，我直接掰，我就把你掰成这样，有的时候掰过来了，但很难受啊，所以正常的过程是接受参与改变。 我又看到这个女孩子还有一些问题哈，她比如说，她说我下班回家了，看到家里床上连被子都没有叠，她呢躺在床上拿着手机在玩手机哈。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她到结婚以后能改吗？就是很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一些困惑吧，比如说结婚前其实你就能看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们即使没有在一起同居，我们到他住的地方去呀，我们随着我们的了解，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他懒不懒，他是不是会做饭，他是不是会收拾屋子，他那个平时到底是怎样的哈。其实这些我们都是能看到的，但是我们很多人都寄希望于，那我要嫁给你了，你会好一点吗？但是有些男生可能就会说，结了婚，那我可能就不这样了嘛， 对对对， 是吧？那真的结了婚以后，是不是其实也真的挺难改的呀？ 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这样的，你回家看他还躺在那个没有叠起被子的床上玩游戏，那你可不可以 让他到客厅玩，你把被子叠起来呢？ 嗯， 啊，你可不可以你回去把东西收拾干净，然后让他坐在一个舒服的地方玩游戏呢？ 嗯， 啊，这不也是一种生活状态吗？ 但是有一些女生可能她期待的并不是这样， 对， 她期待的是这个男生，他回到家里，这男生床铺都已经弄好了，甚至这个男生都扎着围裙在厨房里能给他炒两个小菜了。 对， 他可能期待的是那种，那就不是他眼前这个男人了。 对啊，那就是嘛。你如果不能接受他现在这个，你可以选择分手嘛。就是你现在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叫试验期嘛。 嗯， 对吧？你也甭管他以后会不会这样，反正你就是大家不要猜以后，也不要赌以后。 嗯， 以后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我就是现在。你现在的样子就是我不喜欢的， 嗯 啊，你不喜欢那就想出解决办法嘛， 嗯， 我见过一些女孩，她们做事就是刚才我说那种， 嗯 啊，就是你回家你不叠，你不收拾屋子，你也不动这个，那我干。而且还有一些女孩，但是人跟人不一样，这要真要看自己， 嗯， 还有一些女孩根本就不让男人进厨房， 嗯， 说那不该是男人活动的地方， 对 啊， 对， 你进我还给你弄出来呢， 是啊， 所有的做收拾都是她来，然后她希望男人在外头更。 对， 更辉煌一些。 是的，是的，有些女生就是这么想的。 对对对。 啊，所以这个每个人的需求 不 同，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那重要的是不是就是你婚前要看明白的是，你先得知道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嗯。 你想要一个为事业打拼的男人，那这个男人可能在家里边所有家务事情都搞不定，这也没关系。 对。 由你来搞，因为你要看重的是他的事业。 对。 如果你想要的是那种在家庭里边真的扎着围裙能给你炒两个菜，平时把家里弄得窗明几净的男人。那你可能就不一定再指望他在外面的事业上能有那么，用心了。 对对对， 因为人真的是其实精力有限。 对，好多女性对男人的要求既有片面化，又要求全面化。 嗯， 比如说她说这个男的说你看你在家里邋里邋遢的，就这个样子真的是难以去欣赏你。 嗯， 哎，但是有一次她突然在外头，她发现她老公在上班的时候穿着职业装，跟人在那谈事的时候那个风范 很帅， 很帅。但是他已经喜欢不上那个帅了。 在荆棘之东，有一座写满历史的阁楼，安禄山、李白、乾隆皇帝都曾在这里留下痕迹，但在民国时期，他却一度无人问津。直到1930年的一天，日本建筑史家关野真路过此地，一瞥之下顿觉不凡，认定这座古建筑的山门乃是辽代产物。为了赶路，关野真只匆匆拍下一张照片便离去。他的猜想是对的吗？这是一座辽代建筑吗？1931年，梁思成听有人说北京鼓楼上展出的一幅照片非同寻常，梁思成立即跑去观看，这正是日本人关野真拍摄的那张照片。图片下方写着五个字，蓟县独乐寺。然而梁思成却产生了不一样的猜想，他会比辽代更早吗？一年后，梁思成发表了一篇研究文字，其中写道，独乐寺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罕有之宝物也。这座被梁思成视为稀世珍宝的古代建筑真的是唐代遗存吗？他所在的天津蓟州还留下了哪些穿越千年的文化馈赠？明天城市文化范儿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邀请天津蓟州区文物局负责人讲述京东蓟州千年遗珍。12月24号至12月28号7:30至9:00，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邀请京津冀3D 博物馆文物局负责人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北京从这里出发》。直播过程中，还可以通过听听 FM、一直播、网易北京站和新浪微博收听收看。 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十一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30%。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0%。总的来看，明天白天有阵风七级左右，提醒大家应该注意防范侧风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今天的天气就是这样，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播出的精彩节目内容。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二十二点，孙岩陪你。今天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大家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来分享各种听友和网友咨询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有一位女生说，我呢比我的男朋友小两岁，我们交往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男朋友都已经30岁了，那我也28岁了，我是从26岁的时候开始和他在一起的。这两年当中呢，每次提到结婚都是我主动提的，他总是对我说不想结婚，他说是因为看到同学结了婚还有离婚的，另外看到同学们有了孩子之后家里面都不安稳。他说他觉得结婚没有什么意思，他希望我也能够看开，因为我们两个人曾经探讨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是丁克不要孩子，所以呢他说既然不要孩子我们就不要结婚了。有的时候他看我生气了，他会说也许时机还不成熟，也许呢以后会想结婚的，但有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还是比较坚决的，也要让我想明白。两年我提出了那么多次，每次都是这样的，但是我又舍不得把它放下。我们之间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感情是很好的。有一段时间我也曾经怀疑过，他不想和我结婚是不是想和别人结婚呢？似乎不是这样，他是单纯的不想结婚。他父母呢也都看得开，原本希望他父母能够催婚逼婚，他也就能答应我早点结婚，可是他父母从来不催他逼他，他父母会认为他想怎样就怎样，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嗯，这个在是否走进婚姻上两个人有差异。 嗯， 听他的描述好像他男朋友真的是就想这个不结婚， 不结婚单个过， 单个过，但是 就是各自单个过，有伴侣但是不以婚姻的形式存在。 哎，没错。 嗯， 而且他男朋友也不会面临社会或家庭压力。 嗯 啊，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他男朋友这个决心还挺强的，所以这个问题就简单了。 嗯， 就是看他自己了。 嗯， 他想不想去过同样的这种生活，如果不想的话他自己可能要真有所计划和打算了。 嗯 嗯，因为如果一个人去决定要做丁克家庭，或者是没有婚姻状态的两个人在一起，其实我们有时候改变他可能还需要契机。但这个契机有时候又不是在很好的时间出现啊。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挺难的一种选择。 嗯， 我有一对朋友，原来他们两个就是这样，这个他们是因为工作关系吧， 或许是我们反正都觉得他们是因为工作，他们天南海北国内国外的这么跑。 嗯， 第一个他们先决定的是不要孩子啊，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条件给孩子很稳定的那种 生活。对， 他们两个又都是事业型，就是谁都放不下自己的事业。 嗯， 慢慢演变成两个人就是老在一起待着，就不提结婚这个事儿，他们是不提。 嗯， 后来提了呢，两人商量，就我们这不也挺好吗？我们为什么非要结婚呢？ 嗯， 但是他们在将近40岁的时候， 嗯， 两个人结婚了， 嗯， 而且也要孩子了，他变了。 嗯， 年龄到那个程度，在工作上可能有些厌倦了或怎么着，他就变了。所以人的需求会变。如果她男朋友是很固定，现在很坚定这个想法，可能没有一个合适的时机，他心理上不发生变化，我们还真的很难改变他。 嗯， 所以这个女孩子要自己想一想，自己需要什么。 嗯。另外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说我今年19岁，我已经读大学了。我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在我2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亲就去世了。从那以后到现在，我母亲已经2次嫁人了。现在呢，2次嫁人以后都分开了，现在是一个单身的状态。我母亲这个人啊，是一个比较柔弱的人，可能比较缺爱吧，属于那种优柔寡断的性格。她总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婚姻中也总是让自己不断的受伤。第一次遇到的是个人渣，那个人呢，简直是吃喝嫖赌什么都做，而且呢，把我母亲好不容易存下的一些钱，包括我亲生父亲留下来的一些钱，全部都造光了。那么第二个次，我母亲呢就嫁了另外一个类型的男人，这个男人呢是一个非常老实巴交的一个农民伯伯。他说这个老实的人和我妈在一起，原本觉得我妈不会再受欺负了，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妈妈也是不幸福的。这个人特别老实，可能除了干活不会说任何的知心话，连一杯热茶都不会给我妈妈送，家里边大大事小小的事情还都是由我妈妈来操持。我呢，在我妈妈和第一个丈夫结婚的时候，当时是由我姥姥姥爷在养着我，那么在和第二个丈夫结婚没多久呢，我就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的婚姻当中，我是很早就看到了这一切。那时候啊，基本上照顾我妈妈的事情都落在了我身上，我应该算是早熟型的吧。现在进入了大学，我觉得我比一般的男生女生都成熟很多，我对感情对家庭的理解比他们都到位多了。在校园当中和同学之间，我经常是帮他们解决情感问题的那个人。现在呢，我妈又经由别人介绍遇到了一个人，这次我妈又动了心思想嫁给人家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好像就不能单独一个人待着。而这次这个人吧，我觉得问题在于这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都挺凶的，这两个儿子都比我大。我去见了这个人，当然是和我妈一起见的，这个人的孩子有一个当时出面了一下，我们是一块吃顿饭，另外一个呢都没有来，但是我听到了他微信中的语音，是那种没有什么修养没有什么教养的人。而来的那个儿子，你一看也就是一个社会人。我现在就担心我妈到了这样的家庭中可能还是过不好，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愿意让我妈妈孤孤单单一个人，毕竟我读大学了，我已经离开我妈妈，未来有我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呢，要让她再嫁一次，我觉得再嫁错了对她来说也是很痛苦的事情。特别是像她现在这样一个年龄，再嫁人不就是想舒舒坦坦的过日子吗？在我眼里，我妈就像一个小孩儿。我现在该拿我妈怎么办？ 嗯，我觉得，她的这个担忧，我真的还不好评估必要性有多大哈。 嗯， 她可能也只是看到了一些信息。 嗯， 了解的可能也并不全面。 对。 嗯，但是她很爱她妈妈。 嗯， 她担心她妈妈一而再、再而三的。 嫁错人 再迈入火坑。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想去让自己的意见对对方起到作用啊，要先了解了解对方的想法。 嗯 啊，看看妈妈是怎么想的啊，她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第三段感情的。 嗯， 在这个前提下再把自己的想法说一说，然后问问妈妈是怎么想的，或许呢还能起到一些作用。 嗯 嗯，但如果就直接去劝说的话， 可能还不太有作用，这是一个建议的点啊。第二个建议的点，其实当然我们是做咨询这个行业的，可能一般都会给这个建议。 嗯， 其实妈妈她应该去让咨询师来帮她。 哦， 啊，女儿帮很难。 嗯， 啊，角色问题决定了会有一些限制。 嗯， 啊，你说一些问题可能没有效率，女儿对妈妈的这种帮助或者启发，有的还挺大的。 嗯， 我遇见过有的孩子直接建议妈妈离婚，啊，说你又不幸福，你们俩在一起干嘛？ 嗯， 对吧？那孩子挺敏感的，所以如果你想帮到妈妈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方法就是我说刚才说那个，先听妈妈怎么说， 嗯， 啊，然后再跟妈妈说你想说的。第二个呢，建议妈妈去找一个咨询师。 嗯，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反复说。 嗯， 反复说，老说，老跟他说，反复提醒。有的人反复提醒会经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其实没有受到，没有接受嘛。 对。 第二个阶段反感， 嗯， 什么什么什么时候排斥， 嗯， 但是你再接着说，他会想， 你说的有道理。 哎，他会他至少纳入进来考虑， 嗯， 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呢？ 嗯， 啊，他会演绎，这个演绎呢会对这个人产生影响。 嗯， 但是我们有一个担心，为什么我一开始说我也不能评估。你妈妈嫁的是 什么人 啊？什么人呢？嗯，他也不能评估，因为他知道的就那么一次见面的。 对，就那么一次见面嘛。 信息，对吧？ 嗯， 人都多面，你说再有修养的人，也有背后骂街的时候。 对。 啊，这很多的。 嗯。 你看到他背后骂街那面，你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平常的修养嘛。 对。 啊，所以如果你非要去参与进来帮助你妈妈的话，那就试试头两个方法。 嗯。 或者第三个也可以试试。 嗯 嗯。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生说：“我和男朋友在一起啊，我们有9年的时间了，我等了他很多年。”因为他到国外去读书，有3年的时间。那么我们当时想的是，他从国外一回来毕业就结婚。可是呢，在他回来之后呢，我就发现他在国外的时候其实是出轨了。现在呢，他说他当时在国外，仅仅就是因为那段生活，那个情境下出现的那样一段感情。我在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认认真真的回想了他在国外时候同期出轨和我的交流其实没有什么改变，他每天还都会和我联系，该给我买的小礼物也一定会买，该对我的关照一定会有，而且呢是因为我一个人在北京，他父母都在北京，那么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让我每周都回到他父母那儿去吃饭。他说走的时候他心里就认定了我是他的媳妇儿。但是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出轨了。所有的事情在他回来之后，在我知道了之后，我们也经历了争执争吵，差点要崩溃。他呢，把那个女生所有的联系方式都删了，而且他告诉我说，一定要相信那仅仅就是在国外出现的那么一段时间。我呢心里特别的难过，虽然慢慢的我自己还是认可，毕竟9年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嫁给别人，我一心一意就想着要嫁给他的，我心里很难过，难以释怀。明明两个人很相爱，为什么就会出过这样的事情？明明两个人关系那么好，一辈子可以开心快乐，怎么就有了这样一段呢？他已经拼命道歉了，说是属于一时出轨。那么，我不知道我以后会怎样。我很痛苦，有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干脆不和他在一起了，可是又没有这个勇气哈。看来还是要和他在一起的，只不过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放下这件事儿呢？ 嗯，需要时间，需要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哈， 嗯， 很难受，自己认定了这个人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别人的媳妇儿，就是他的媳妇儿啊， 嗯， 然后就等着，嗯，而且在等着过程当中毫无征兆的，其实这个有时候这个毫无征兆对人伤害更大， 嗯， 嗯 啊，你看一如既往对我好，外头该干嘛干嘛，这内心太强大了，是吧？ 嗯，而且太可怕了， 啊、太可怕了，对， 对我一点都没发现哎。 对，这个会让这个女生心里的安全感啊， 嗯， 价值感啊，都受到严重的打击和损害。 嗯，对， 她会进入一个应激状态。 嗯， 有愤怒啊、麻木啊、闪回啊、攻击啊、抑郁啊，最后走出来啊，这几个过程她肯定都要经历。 嗯， 啊，有的三个月，有的半年，有的长一点。不一定，所以但是我会告诉他，允许自己的一些感受出来，对自己好一点，这个过程会过去，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它里边的一个观念我想说一说，虽然说这个观念可能会让他有一点不舒服哈，就是我以为在生活当中，特别在感情当中有很多我以为， 嗯 啊，我觉得就怎么样怎么样了，其实生活感情当中更需要的是宽恕，就是真想两个人能够将来会幸福的话，是宽恕。宽恕的是什么呢？宽恕的是错误和那个人的弱点。 嗯 啊，你 对 啊，你结婚走到一起之后，你会发现那个弱点冲就出来。 对，很多、 啊、很多。 嗯， 你如果天天盯着那个弱点的话，对方会疼得不行。 嗯， 会奋死反抗，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错误，嗯，人难免。 嗯 嗯，一生会犯那么几次错误啊，难免的。所以你说我们该怎么对待这种错误呢？因为他犯了错误，他用错误来惩罚我们， 嗯， 那我们很痛苦，我们要不要还回去？ 嗯 啊，要不要打回去？啊，有的人还会报复，就是我要想办法报复他， 嗯 啊，让他也难受，这些都可以理解，但是这些会指向让自己的人生和关系变得更恶劣。 对， 啊，那么怎么办呢？遇到这些问题，我所能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寻求支持， 嗯， 闺蜜，哪怕是闺蜜的也好，反正你情感上得有个支持，因为你那个时候情感的那个容器已经碎了， 嗯， 你如果情感上没有支持，可能做不出任何建设性的行为来， 嗯， 但你情感上有支持的时候，你才可能去了解发生了什么， 嗯， 你了解了才可能理解，才可能重新把那个爱再换回来，但是这一切都不会很舒服， 嗯， 啊。但是没办法，人生可能还都得经历那么几回。 嗯，一位这样问的啊，他说我现在遇到了一个感觉比较麻烦的事情，我今年32岁了，老婆呢和我同岁，我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今天刚刚过4岁生日，小的是上周的今天刚刚过2岁生日，我们是通过介绍认识的，认识3个月以后结的婚，我们有套4室2厅的房子， 嗯， 结婚呢也都4年了，那么去年呢我们还又买了车，我们是现成的，老婆上班每个月收入2000元左右，我在外地上班月收入8000多，我们的房贷月供啊不到2000，我个人认为应该说生活暂时还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他的家庭条件比我好，我家是山里农村的，爸妈从小培养我读书上大学到现在，家里还住的是土坯房子，我内心深处感觉非常的抱歉，欠我父母的太多太多，那现在呢我想通过我的努力可以让他们过得好一点，但是我老婆我感觉就是特别看不起我父母，我妈从3年前来和我们一起带孩子，现在大的这不上幼儿园了吗，又带小的，那么她因为是高中老师，天天的去上班，而且几乎天天都有晚自习，应该说也是比较累的，所以呢她对我妈总是爱答不理啊，她说的这个她是说她老婆哈，那么我老婆对我妈呢总是爱答不理的，虽说有的时候也会给我妈买个衣服鞋子什么的，可是无论说话还是什么的从来没有把我妈当长辈，说实在的我因为工作原因每年只能回家只有40多天的假期，我回去明显感觉有的时候怎么她就像对待一个佣人一样对我妈呢，而他的家人去我家那个热情简直是，我想想我都恨我自己，因为我对他的父母真的是非常尊敬，我呢也和我老婆沟通过好多次这个问题，也想通过我对他父母的好来感化他，但是我发现真的没有什么效果哈，以至于现在我都不想和他父母接触了，那么大概的情况啊就是这样的，我就是说真话有点想爆发，我知道我经常不在家，他也很累很辛苦，但是在这样的生活中呢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因为只要谈到我要给我父母花钱买东西就没有不生气的，最近这次生气 也是因为这样，要给我父母买东西，我想从网上给我父母买一个电话，给我妈买一个电话，她就不高兴了。所以啊，我现在就是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该怎么办呢？ 好，我们就简单的给帮助，就一条路， 嗯， 就持续的对你父母好，其他的不要管。 对， 对对，他的父母，就这男的， 这个男的对自己的 父 母好， 对对对对， 其他都不要管， 其他不用管。 比如说现在他说了，嗯，要给我老妈买一个手机， 嗯，不用商量， 不用商量，直接买就是了， 你就买了就行了。啊、 嗯， 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你也不用去说你太太怎么对我妈像个佣人啊， 嗯， 不去做这种申诉没有意义， 嗯。 然后你对你妈不像佣人就行了， 嗯。 然后你慢慢好，慢慢好，坚持下来之后会有改变， 嗯。 这个我经历过很多类似的案例，尤其是农村的婆婆，到了城里， 嗯， 跟城里的儿媳妇在一起，当然有一些很好，有一些儿媳妇真的很好，城里的孩子做得很好，但有一些确实也瞧不上那个。农村婆婆， 嗯， 就觉得你干这个也不会，干那个也不会，有的还指手画脚的啊，还有的有嫌弃的东西，就是算了吧，算了吧，算了吧，反正你也帮不上忙，你算了吧，你算了吧，就这种， 嗯， 我都经历过。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去把矛头指向调和媳妇或者改变媳妇的话，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争端。所以这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他怎么样对这个你的妈妈，你先不用去管他， 嗯， 他也不一定有恶意，他只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 嗯， 你就好好对你妈妈。 对， 这个情况就会有改善。 好， 哎，就做这一件事儿就行， 嗯。也就是说，你自己对你父母很好就可以了。 对， 他现在后面我又看到还有一大段话， 嗯， 他在探究哈，那为什么他对他的父母挺热情， 嗯？ 难道他看不到我对他的父母也很热情吗？ 嗯， 在夫妻之间为什么不能公平一些呢？ 嗯， 我对他父母热情，为什么换不来他对我父母的热情呢？ 嗯， 难道他不懂这个道理吗？ 嗯 嗯， 或许有一些过节。或许有哈， 嗯， 但是一大部分原因是女孩比较任性， 嗯， 好多任性的女孩会如此。 啊，我就这样， 嗯， 对吧？我就是对我父母好， 对对对， 怎么了？ 对 对, 对对， 是吧？ 对， 甚至在关系当中，她可能会觉得，你是我丈夫， 对， 嗯，我在你这儿，其实我是能吃准了你是爱我的， 对 对, 对 啊，我们还有两个孩子， 对， 是吧？ 对，还有，嗯，你说。 我在这家是有功之臣， 有功之臣。那个还有一些女孩会这么说。我当然对我父母好了，因为他们对我好啊。 嗯， 我当然不对你父母好了，因为他们对我不好啊。 嗯， 就没分化出来。 嗯， 就是还是那个父母下面那个小女孩 儿。嗯， 没有成为人家这个先生的太太。 嗯， 成为先生的太太，他就知道，最起码知道对公婆该礼貌吧。 对， 哎，是吧？ 对。 哎， 实际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可能越是在家庭当中，嗯，对待这样的关系，我们连起码的礼貌真的都没有做到。 没 错, 没错， 嗯，这样的话，嗯，伴侣之间起矛盾那也是不可避免的。 没错， 嗯，至少我们拿出一些这个，我们不说和对方有多亲近吧， 嗯， 至少我们拿出起码的礼貌来对待我们的亲情关系，可能会好很多。其实这一点，这一点不只适用于晚辈对长辈， 嗯， 可能长辈对晚辈也一样。 没错， 至少我们要拿出起码的礼貌吧。 没错，没错，没错。对，有的时候长辈对晚辈确实做的也不好。 对， 各种干涉。 对呀， 啊，然后晚辈有时候对长辈也是就顶在一起了。 是， 其实最好的，我认为这个婆媳之间啊，其实是个大难题。最好的相处方式，如果有条件，尽量别住在一起。 嗯 啊，肯定会有事端。 对， 嗯，第二个呢，就是俩人礼貌着点儿。 嗯 啊，礼貌就等于是距离。 对， 哎，客客气气的。 啊， 过年过节该买买，该送送。那个公婆说话该听听，好好听着， 嗯， 不反驳， 嗯， 回来告诉老公。 嗯， 哎，让老公去处理。 对， 你永远在公婆面前就是一个，哎，听话呀， 嗯，乖一点呢， 乖一点，尊敬的就行了。 对， 哎，不，没必要直接去 对抗。 对。 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和大家的交流就到这儿。那大家如果想也这样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您可以给我们公众号发来微信，也可以参与我们的听友微信群，或者是在新浪找到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新浪微博中给我们留言。 空，我们到海边走走，